起故事天下传，弯弯离别沙滩美，弯弯离别海蓝蓝，弯弯离别春潮涌，愈加儿歌升天，

颗随心， 送给你一个生意， 送给你一个初恋，送给你一个亲密，送给你一个聪明， 送给你 来来来来来来，把祝福送给你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把祝福送给你，温暖甜蜜随心所欲，温暖甜蜜随心所欲，随心所 Oh,